资讯。 张哥，你发球，球打得特漂亮，球打得好，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听众朋友好。 嗯，我们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爱乒才会赢，聚焦足球方面啊。那么北京国安呢是进入了争冠组，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应该怎么打呢？赛场直通车，我们看看 CBA 的各支球队有哪些最新的动态。体坛真人秀，我们会带您关注全运会部分已经开始的项目中北京代表队的表现。好，收听节目你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爱拼才会赢。 咱们先跟梁老聊聊足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国安在中超第八轮的比赛中呢，以4-2的比分战胜了上海申花，最终是进入到了这个争冠组当中啊。那么国安方面呢，需要在第二阶段争冠小组比赛之前呢，来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哈。那么有媒体就报道呢，是很多人在讨论说，球队到底是真的去争冠，还是应该直接放弃为下一个赛季考虑呢？因为他们说呀，毕竟本赛季国安正处于一个变动当中，那么国安应该是拼一下，还是直接放弃为下个赛季考虑呢？梁老师怎么看呢？ 有句老话哈，叫看人下菜碟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话是有点贬义的意思，但是在这儿我觉得用的应该是非常恰当的，真是必须只有啊，只能看人下菜碟儿了。因为这个看人下菜碟儿是看我们自己的人。虽然拼尽了全力进了争冠组，但是最近接踵而来的全都是不太好的消息，是吧？像这个比埃拉已经返回了他的家乡啊，已经回欧洲了。那肯定他回欧洲了就不回来了呗，对吧？这个现在在这儿的唯一的一位外援，也是因为啊，巴坎布也是说12月份到期。那么到期以后他能不能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都很难说。所以，更甭说这个。没回来已经转会了的啊，还有正在转会要去土耳其联赛的，那等于就是说我们处在了完全没有外援的，就是叫什么 全华班 了。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无论如何别人的队伍，外援的质量、外援的水平、这个外援的数量多少，人家有啊，对吧？你就算有的队伍差，你像你说天津再差，人也有外援啊。你是全华班，这恐怕就是我们这一次打第二阶段所谓进入争冠组之后唯一的这么一支队伍了。那当然面对这样的队伍的窘，这你叫窘境是吧？那你必须去重新考虑怎么，你刚才说的那个到底怎么着啊，你是 拼一下呢，还是直接放弃呢？ 还是直接放弃呢？其实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不完全啊，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商量，是吧？放弃是肯定不可能放弃，就算你只要你去打比赛了，不是说一上比赛场我就背着身冲人家，来吧你踢吧，是吧？那叫放弃。但是又怕说受到处罚，所以就得打，不能直接弃权。 没错， 那叫放弃。那么拼一把就是我明明不行，是吧？我就拿着鸡蛋我非得碰石头去，我说我跟你磕了死个瓜，你肯定粉身碎骨。所以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叫看人下菜碟儿，要根据自己现在队伍的现状，要设计你要遇到的对手，比如恒大，比如山东，对吧？因为你要碰那边那几个队嘛，比如深圳，是吧？你碰见他们要了解对手，然后而且每一个对手都要有2个回合，那你就可以判断出 你怎么来打这个比赛， 嗯， 对吧？你是田忌赛马也好啊，你是这个硬碰硬也好啊，你是缓兵之计啊，反正你碰见谁你都得只能打防守反击了，这回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没有能力，现在没有外援来串联。你别看有外援和没外援哈，有外援的时候你拼出来以后说，哎呦，我们这作风顽强；没外援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混打混闹了。 嗯， 因为你打得很没有章法。你能看出来我们离开外援之后，我们的队伍是什么样子？就是你即使你现在有六人都进入了国家队， 是， 但毕竟中国足球的现有的水平，特别是我们现有的中国足球整体。对足球这个项目的理解，我老说对这个项目的理解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足球智商啊，足球的这个理解也处在初级阶段，所以你想说和已经有外援的球队进行，就特别是高水平的外援的球队进行抗衡，这恐怕是难度相当大的。 嗯，不过我觉得这样心态也会比较好哈，因为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哪怕有稍微一点点的成绩，我们都会很开心。 哎，你说的这对，就是什么？那不是说怎么给自己先制定一些小目标啊？ 万一实现了呢 ？对吧？就这意思，就是你千万别在那儿说我一定要怎么跟谁磕了，我这个不跟谁都，咱们就是平心静气的去打比赛， 嗯， 安下心来打比赛就够了。对吧？我就打我这点东西，我赢了就是赢了啊，输了就是输了，都无所谓。你这个心态是这样，就胜固可喜，败以欣然。 嗯 啊，因为我是练兵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摆正这个态度啊，去打这次的比赛。 是， 也确实，当然不是还有一个希尔瓦这个外援 是， 到底他那时候能不能来，到时候他现在在哪儿也没有任何的信息，不是说已经进来了吗？进来了就应该知道他的动态，结果这个动态一丁点都没有， 没错， 是吧？你没有听到任何媒体， 嗯， 他自己也没有一个什么 表态， 公开的这种自媒体啊，表达一下跟北京的球迷打一问这个问候， 嗯， 我现在怀疑他来了吗？ 我们再等等看哈， 是不是会不会敲门声？别回头走了，回去了，不能够吧？ 嗯， 是吧？嗯， 不会这么干哈， 不会这么干。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比赛，那恐怕下一阶段虽然也有全运会啊，不是到了十二月份，其实就没有什么正式的比赛，那时候就是 CBA 了。 是。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全神贯注的再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球队吧。 嗯，我们再下面来聊聊国足哈。 嗯、 那么按照计划，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十二强赛第一轮澳大利亚主场对阵中国队，以及第二轮中国队主场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呢，将会先后在当地时间9月2号和7号的下午在卡塔尔多哈来进行。那么这次出访呢，中国队有可能会在西亚连续参加十二强赛前四轮的比赛。那么应该说由此带来的这种挑战呀，还有说考验，对球队来说都是空前的哈。 嗯，哎呀，这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叫什么？这个心态问题了，怎么办啊？因为打这个十二强赛和打前一阵那四十支队伍的那个比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没错，对 吧？ 嗯， 就是这个，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升级了。对吧？ 是 啊，这个整个就是警报系统升级了啊，进入红色预警啊，真是红色预警了。因为这对中国足球来说，先确定一个小目标。其实打那个四十支队伍的那个比赛，亚洲区的分组赛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定目标。 嗯， 你不出现也得出现，你不出现你麻去了，对吧？你的那个比赛你必须出现。那么现在这个比赛就必须确定一个小目标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小目标，不能没有，也不能说我打这个比赛我就是打到哪儿算到哪儿，不是，这是要和钱的比赛，这是要结果的比赛，所以你必须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那么我觉得要是我去制定这个目标，就是一个一个目标的定，就是小目标，就是我这一场我要去跟澳大利亚队怎么去周旋，下一场我要跟日本队怎么去周旋，因为日本队也好，澳大利亚队也好，都是这些年来世界杯的代表亚洲区参加比赛的世界杯的常客，他们很会打这种比赛。虽然到了世界杯他们不是说特别的强悍，特别是澳大利亚队，但是打亚洲的比赛他知道我怎么对付中国队，他有一套办法。 是。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出其不意，我们别 循着人家那个路子走，我们走自己的路。但是李铁其实他那个话说的哈，你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今天有媒体报道李铁说出这种话了，就是谁家不关注自己的儿子？谁愿意自己啊？就是儿子考得不好，你就能把他扔了吗？ 是。 我觉得铁子这是学我原来的话，我原来经常这么说，你这孩子考试之前，谁也不会去说你，我就瞧你不行啊！你想你那个笨劲，你考不好，你这次肯定就零分回来。啊，没有，考试之前都要跟孩子说啊，鼓励的话， 给信心哈， 啊，给信心。但是我们可以给信心，你们自己得加把劲儿啊。 对，你们别泄气啊， 你们别泄气，你们得关键得必须按使劲儿， 是 对吧？ 嗯。 那么现在看来呢，通过这几年我们的比赛，我们中国的这个球队在亚洲区的这个表现来看，好像啊。这个确确实实，为什么大家有这个担忧？前景不是那么好啊，会很费劲，很费劲。哎，恰恰就是这时候，别人都觉得很费劲，你自己也觉得很费劲，就跟我老说那个似的。现在说给你一套家里说，摆就是老房让你装修，屋里都是东西，孩子大人都不在，来你一人把这事办了，你头都大了。 是， 等你装完了，打扫完弄个。哎，过来了， 是， 哎，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什么事儿，你先去做吧，闯过来，也许就是另一片天地了。 嗯，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制定一个一个明确的小目标， 哎， 这未来就可期了。 对， 嗯，那么全队目前是计划北京时间26号凌晨哈，是飞赴卡塔尔多哈。那么另外还有一条消息呢，是说中国足协还有国家队在上海召开了国足备战12强赛会议。那么足协国管部确定呢，足协与主帅李铁就他进一步执教中国队到2026年是签订了工作合同。 嚯，那就是到了下一届世界杯了， 是一下迈到了2026。 对，挺好，你就这么培养吧。然后如果有可能。全世界的疫情，稍微宽松一点的话，能不能再给他请个外国的顾问什么的， 辅助一下哈？ 对对对对。 赛场直通车。 赛场直通车，我们聚焦篮球方面的消息。先来看看 CBA。根据体育大生意的报道，如果继续拖下去呢，说这 CBA 新赛季大概率会继续用赛会制的这种形式来进行比赛。那么 CBA 的股东们呢，希望能够实行全华班，同时还要压缩部分联赛的场次。那这事儿也是争议了半天了哈，到底是全华班不是全华班啊？篮协也是一直没有一个准信儿。 对，现在还没有准信儿。上星期咱说的时候就没准信儿。 对 啊，好像有一阵传出这个信儿要推翻，要推翻这个全华班，那么很多我们知道的就是，起码林书豪现在已经在中国了，是吧？ 是 在上海治疗加隔离，那就这个架势，首钢不会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说这儿没信儿呢，就让他回来呀、啊，就让他来啊， 没错。 然后其他队呢也没有任何的动静，现在这个 CBA 传。哎呀，我觉得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所有的消息居然能这一次，媒体现在都是抢发各种消息和新闻，居然这一次能够保密的是做的这么好，就是一点就是原来有这样的 风声都不漏， 一点风声。原来比如说你说哈，这个清水说全华班吧。比如你是一领导哈，这个清水主席说全华班吧，然后马上就有媒体把这透露出去。其实清水主席的意思就是全华班了。然后哎，过两天梁主席又说了，还是让外援来吧。啊，然后马上也会传出去说，梁主席说外援来吧。现在就是任何集体的、个人的、私下的，哪怕是分析的这些消息，原来我就去那些大拿们呢，就是篮球大拿们嘛，大咖们。大 V 篮球圈的大 V 们都麻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哎，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事儿。 嗯，我感觉他们可能是不是也不太敢说了，因为上次那么言之凿凿的说全华班 结果突然间好像又反转了，又有外援来了，那这次怕万一又说错了，是吧？ 哦，是怕这事 不太合适，是吧？ 对，有可能就怕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没错， 是吧？ 嗯， 那现在就是关键是，最需要打脸的是，就打他们脸的是篮协啊。 对， 你篮协赶紧弄出来，别肉了， 对吧？我就觉得怎么这么肉呢？这事儿 是。那么现在看赛会制应该是比较明确哈，因为、 赛会制是肯定的了。 对，那么承办的城市说是有青岛、东莞、广州、西安。那么这两天听说这个沈阳也开始要承办哈。嗯， 哦，就是申请的， 对，申请，对、还没有最终确定。 反正就是广东到冬天确实不舒服， 是 潮湿，就是哎，这广东这是一年四季哈。除了就像现在夏天潮湿没法待，到了冬天也是潮湿， 嗯， 就是那个那被子就算有暖气，那被子也不干，特别难受。我觉得那个地方只适合于 春秋啊， 春秋，哎，就是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这一个月能忍受，十月下旬吧，然后春天的三月份到四月份，一年两个月能在那儿待。 嗯，尤其对北方人来说哈。 对对对对。 嗯嗯。那么 CBA 官方本周也是更新了球员注册信息。那么首钢方面呢，曾凡博士注册之后将会加盟 NBA 的这个发展联盟点燃队。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份名单里面没有咱们选秀第一轮第五顺位选中的这个栾立成，而且目前看到也是暂时没有任何的引援。 嗯，曾凡博肯定是留在国内了。 嗯， 而不是在首钢。 对。 不是在一线队，对吧？ 嗯。 那当然。这个报名最终截止是不是会给曾凡博？我倒是觉得哈，你这么争来争去，弄来弄去，人孩子想出去闯闯，是吧？你要说让他留在 CBA， 我这没得说，我就去全力支持。但是你折腾半天，怎么打了一发展联盟呢？ 是 是吧？是 CBNBA 发展联盟 啊 ，NBA 发展联盟点燃队 啊，去了 NBA, 还是想送出去 啊？送出去了， 对对对 啊，送出去了啊啊啊啊！哎，怎么不说签约首钢了吗？ 是注册之后，他将会加盟 NBA 发展联盟， 哦哦哦、 就等于是首钢给他送出去嘛？ 首钢给他送出去了，就是折中了，折中了，折中了。对， 也是 对 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好事儿， 是一个好处、 嗯， 对，是好事儿。 嗯，就这栾立成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啊，嗯、然后也没有引援咱们这次。 所以栾立成其实他来不来，他达不到那种特别要紧的那个程度， 是，而且也是后卫，咱们后卫也多， 也后卫也多。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外援。你现在这支队伍，全华班的话，你跟广东的全华班你是无法抗衡的，你跟辽宁的全华班是无法抗衡的，甚至你跟山东的全华班打起来都费劲哈。 嗯。 你跟浙江的全华班也是无法抗衡的，所以如果没有外援的引进，其实外援可能就是那个一点，他得给激活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啊是全华班，那北京首钢会非常的困难，就是往取得优异战绩啊会非常困难。你说进前八进入季后赛有没有可能啊，这有可能，但是再往前走就有点困难，就像北京排球一样，男女排、 嗯、 离开了外援就什么都不是了呢，怎么 是啊、嗯、那咱们就来就手说说这排球哈 啊， 那么这个全运会排球比赛呢是在陕西省榆林市进行啊， 就是先期进行， 对，先期进行就等于在开幕式之前嘛、 嗯、 来进行的啊。那么昨天是进行了男排半决赛的比赛，也没咱们哈，上海3-1战胜浙江、 啊、 山东3-0战胜江苏，分别进入决赛。那么今天呢是男排比赛的收官日，下午3点是三四名决赛，由浙江对江苏，晚上7点冠亚军的决赛是上海对阵山东啊、 嗯、 那么此前呢已经提前一轮无缘全运会四强的北京男排，在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呢，又是以1-3不敌浙江队，最终是以2-5-8的成绩名列第六啊。那么另外北京女排方面呢，之前是因为没有打进这一次全运会的决赛的比赛，最终只是名列第11啊。那么应该说这个成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当然北汽男排呢，就是北京男排啊、 嗯、 我们曾经取得过，哎呀一说远了去了，哈哈，沈阳全运会的时候我们拿的是冠军，就沈阳全运会之后还有个天津全运会， 对、 啊、 拿两次、嗯、 然后没有天津全运会咱们不是吧， 嗯， 然后沈阳全运会咱们是确实冠军，但是我就是说， 嗯， 这几年我们可能更注重一些职业联赛，真正到了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国内比赛没有，就是全华班的时候我们还是出现了问题。你比如说上海男排人今天跟浙江男排跟山东争，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因为这几年打联赛前四强基本上就是北京、上海、山东啊，这个浙江，那你看人家浙江反正进去了，进到前四了，是吧？ 是。 那前四当中显然是少了一个我们，我们没有能够进去，这一点呢，可能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要进了前四，也许情况未必是这样。 但整体来说吧，北汽男排现在离了外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这两年的队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内部的一些问题。 嗯，包括这个北京女排也是哈，感觉有点青黄不接的这种感觉哈。 对，年轻队员呢确实有了来了，但是能力确确实实不够，就是综合起来，因为排球特别讲究的串联技术、小球技术。 嗯， 就是你打起这场比赛来，大模样看的都差不多。特别是你就是哪怕你就在练习比赛当中，就练习当中，比如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就像你们说，咱对拉一会儿， 活动 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叫六六散球啊，这行话叫六六散球，就是扣球，大家看见咣当，你六散球这一看，一个个顶个都不差，但是你把它串联起来，就有点就是老话说拾不起个来了。 那么全运会方面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男篮比赛的时间哈，是9月21号到9月26号，女篮比赛的时间是9月9号到14号。其中呢，男篮的揭幕战将会在9月21号上午10点打响，是由辽宁队对阵东道主陕西；女篮的揭幕战呢是在9月9号上午10点进行，是由北京对阵四川。 北京这次能够进去啊，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 上一届连这个前就是这个决赛阶段也都没进去。 大家加油吧，反正哈。 好， 那么咱们最后一点时间再聊聊这个残奥会哈。 哦， 那么第16届残奥会呢，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在北京成立，并且举行了出征动员大会。代表团团长、中国残联主席、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席张海迪出席并且讲话。那么这次中国代表团呢，总人数是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16岁，将会分批抵达东京来参加残奥会。那么第一批呢是有大约190人的团队出发，那么这个总人数是，其中运动员是有251人哈。那么这次包括有教练员、工作人员，还有竞赛辅助人员。第一批的队伍呢是包括参加自行车、游泳、盲人门球，还有田径等项目的运动员，啊。 这个残疾人运动会，大家原来啊就是并不是非常重视，说实话，因为大家都重视这个主要的这个 奥运会。 但残奥会的时候呢，报道的力度啊就小了许多，但是我印象很深的里约也好，伦敦也好，加大了这个力度宣传以后，使大家看到了同在一片蓝天下的人们哈，他们所为这个为自己啊，为这个本身，就甚至可以说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做出了一种榜样。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比赛看上去非常的震撼，你不能拿它当成这个就是健全人的那个比赛那么去欣赏，你就看他们在水中啊，连胳膊都没有，咵就游进跳进去了，甚至可能就是坐进去的。而那个轮椅篮球，哎呀，包括那个坐式排球，我这都是认认真真的全程看过，就你始终被他震撼着，被他感动着。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关注残疾人，去关注残奥会，真的，咱不是说大话。会哪怕就那一会儿，使你的灵魂能够得到洗刷，得到升华， 是很震撼，能带来感动哈。那么也是希望他们能平安归来，因为我们看到日本的疫情最近又是很 严重了， 连续5天25000例以上，希望运动员们能够平安归来哈。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下周日下午2点12分，我和梁老师还是会在这里等着您，咱们不见不散。 再见。